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。

是天之黄色，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贵，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，摧毁不放手，你做我的迷，唯独是天之黄色，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贵，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，摧毁不费得，我艳遇天尘。独是天之黄色，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贵，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，摧毁不费手，你做我的迷，唯独是天之黄色，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贵，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，摧毁不费得，我艳遇天尘。 觉。